神笔马良。从前有个叫马良的孩子，他很喜欢画画，可是家里很穷，连一支笔也没有。一天他放牛回家，路过学馆，看见里面有个画师拿着笔在给大官画画。马良看得出神，不知不觉地走了进去。他对大官和画师说： 能够给我一支笔吗？我也想画画。 穷孩子还想画什么画呀？ 大官和画师嘲笑着把马良赶了出来。马良心里不服，从此他就用心地学画画。他到山上去打柴，用树枝在沙地上画天上的鸟。他到河边去割草，用草根在河滩上画水中的鱼。他见到什么就画什么。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，马良的画进步很快，但是他仍然没有一支笔。他多么盼望能有一支笔呀。一天晚上，他躺在床上，有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出现在他面前，给了他一支笔，叫他去给穷人画画。马良高兴地拿起笔，在墙上画了一只公鸡。公鸡活了，从墙上跳了下来，呜呜地叫起来。原来白胡子老爷爷给他的是一支神笔。马良有了这支神笔，天天给村里的穷人画画，画什么就有什么。他给一个老农画了一头大耕牛，耕牛就下地耕地了。大官听说马良有一支神笔，带兵把他捉了去，要他画金元宝。马良不给他画，就被关在监牢里。到了半夜，看守睡熟了，马良用神笔在墙上画了一扇门，一推门开了，马良就和牢里的穷人逃走了。官兵来追，马良画了一匹快马，骑上马跑远了，官兵哪里还追得着呢。一天，马良正在一个干旱的地方画水车，帮助那里的人们车水。忽然人堆里钻出几个官兵，拿铁链把马良套住，又把他抓去了。这回呀，大官叫马良给他画一座金山。马良用神笔在墙上画了个无边无际的大海，又用笔点了几点，海中央出现了一座金山，满山都是金子。大官高兴地叫道： 快快快，画一只大船，我要上金山去运金子。 马良就画了一只大船，大官带上许多兵跳上船，就说： 快开船呐，快。 马良画了几笔风，桅杆上的帆就鼓了起来，船直向海中央驶去。大官嫌船慢，马良又加上粗粗的几笔风，大海涌起滚滚的波涛，大船有点倾斜了。大官的心里害怕极了，着急地说： 风够了，风够了。 马良不理睬他，还是画风，风更猛了，海水咆哮起来，山一样的海浪把大船压翻了，大官他们都沉到海底下去了。马良回到村里，又开始给穷人画画了。